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015年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今天将在国家体育场开幕。 田径世锦赛马拉松比赛今天举行，185条公交线将绕行。 本市启用最大规模急救保障阵容。 本市对液化气站展开密集检查，存在严重隐患将被罚款停业。 控烟志愿者总队成立，本市将聘请第三方暗访公共场所控烟。 北京今年将投入1亿元提升民族教育水平。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北京加速度，聚焦2015北京田径世锦赛。今天下午5点，2015北京田径世锦赛开幕式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上演。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昨天提前走进鸟巢，探营开幕式背后的故事，来听他的报道。 本届世锦赛开幕式的表演部分将由一名云天使带领近900名演员完成，讲述的是云天使带领复活的大地开辟田径之路的故事。在鸟巢，记者见到了云天使的扮演者胡杰。22岁的他看上去俏皮可爱，他来自解放军艺术学院，有11年的舞蹈经历。 这次的表演方式比较多一点。 云天使到时候入场是飘进来的吗？ 将自己把最青春最有活力的东西展现给大家。 辅助胡杰表演的演员都来自河南登封的峨坡武校，他们的角色还有个可爱的名字，叫做曹宝宝。带队老师梅少华告诉记者， 他们的大概年龄都在13、14左右，习武都在5年到6年之间。这个节目已经是排练的是3个月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在峨坡武校学生们的表演中，有一幕高抛的难度动作，它将由14名功夫好手呈现。17岁的尤宇航是其中之一。 8个人把我抛起来，然后空中洒水袖，然后落地。刚开始的时候也怕，现在的话我已经能轻松搞定了。 在开幕式上，从北京各大高校挑选出的姑娘们将手持绿叶状的代表队名牌，担任引导员的角色。北京体育学院健美操专业的陈丽娟是其中的一员。 我们是笑不露齿，一开始的时候把筷子放嘴里，然后就这么咬着练笑，一练练10多分钟，感觉脸都抽了。 记者了解到，除了表演之外，开幕式的音乐将结合钢琴、现代电声音乐、打击乐等多种音乐元素。钢琴王子李云迪将担纲钢琴领奏。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奥委会昨晚联合举行招待会，欢迎出席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国际奥委会执委、委员、名誉委员、国际田联理事会新老成员及其他重要外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国际田联主席拉明迪亚克、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恩顺出席。刘延东对各国嘉宾为北京申办冬奥会和筹办田径世锦赛提供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王恩顺在致辞中代表北京市政府和2100万北京市民对各国嘉宾出席北京田径世锦赛致以诚挚欢迎，对国际奥委会、国际田联给予北京的信任表示衷心感谢。 新闻广播消息，2015年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马拉松比赛将分别于今天早上7点35分和8月30号早上7点半在北京举行。比赛线路将实行交通管理，活动时间内沿线行驶的185条公交线路将分时分段采取扩大行车间隔、避让、绕行、发区间车、改走地下隧道等措施。在确保比赛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保证线路运营。这次马拉松比赛起点设在永定门公园，终点设在国家体育场，全程42.195公里，比赛时间约3小时。 请广大市民注意交通管理信息，尽量避开比赛时段和路段，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具体线路调整信息可以关注北京公交集团网站、官方微博、微信，或拨打北京交通服务热线96166查询。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交管局昨天发布周末出行提示，今天双号车辆行驶，明天单号车辆行驶。本周末受到世锦赛纪念大会演练活动影响，天安门及长安街沿线、国家体育场周边道路将有交通管理措施。今天上午举行世锦赛男子马拉松比赛，比赛从早上7:35开始，比赛路线永定门内大街、西长安街、西二环辅路、三里河路等道路会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8月22号到30号在国家体育场举办国际田联世界锦标赛，期间惠中路地下隧道、国家体育场北路会采取交通管理措施。另外22号和30号举行开闭幕式，北辰东路、北辰西路、北辰路、奥体中路等道路也会采取交通管理措施。明天上午，天安门地区及长安街沿线举行纪念大会演练活动。为保障演练活动的顺利进行，从今天早晨开始，将陆续对昌平南口地区、天安门地区、西大望路、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前三门大街、东西二环路、平安大街等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理措施，提示市民在演练活动期间尽量减少自驾车出行，出行尽量避开上述地区和道路。 2015世界田径锦标赛今天开幕，已经进驻鸟巢赛区的北京红十字999急救中心昨天启动了医疗保障应急预案。据了解，在世锦赛和即将到来的93阅兵期间，999急救中心将派出480辆急救车，这也将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保障工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走进位于鸟巢的世锦赛后勤区，就看到了999急救中心的保障车停在门口。999急救中心的护士秦明川告诉记者，世锦赛开幕前，他们就已经处置了上百例场内工作人员的医疗问题。 咱车上配备了一些紧急抢救的抢救包，假如有紧急情况，直接上担架上包扎固定还是转运。现在天气比较热的，一些常用的中暑的药啊，屋里吹空调吹的比较高啊，感冒的比较多。工作人员擦伤、割伤。 北京红十字999急救中心副院长田振彪说，到9月10号阅兵结束，999医疗急救保障点将出动急救车480次，分布在全市各重要区域。 一共派驻车辆480车次，一共1500余人，分别承担了田径锦标赛的保障工作，还有阅兵沿途沿线的保障工作、马拉松的保障工作、公安局、交管局所有上勤人员、警务人员的急救保障工作，针对观赛的老人特别配备了一相关的药品物品。 此外，为了能快速处置有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目前999已经与公安、消防、交管等部门对接了专线电话，联勤联动。 我们这会按照卫计委要求啊，跟110、112、119包括外国语学院开通了联动的专席，针对这个田运会和阅兵这个期间会有很多的外国人，所以每班设一个英语的专席，一旦有外国人进行呼叫，涉及小语种的话，可以提供8国语言呼叫的服务。 新闻广播消息，2015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今天正式开幕。记者昨天从市环保局了解到，在各项污染减排措施的环境效益持续释放下，田径锦标赛的前4天将迎来好空气。据介绍，从8月20号到9月4号，市环保局、市政府督察室、市交通委、市住建委、市经信委等部门成立5个市级督察组，开展联合督查。其中，公务车停驶和重型车限行、企业预案制定和措施落实、土石方停工、施工车辆封存、裸露地面覆盖以及露天烧烤和焚烧等违法情况是督查检查的重点。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最重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称为死亡公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舰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唤醒着同胞，团结着华侨，收复失地，赶走强盗，把民族的敌人快打倒。 这是抗战期间华侨机工中传唱的《运输救国歌》。那时，南侨机工们驾驶着满载军火的重型卡车，奔波在崎岖险峻的滇缅公路。他们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在位于厦门市思明南路的华侨博物院的展陈里，有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被摆在展厅最显眼的位置。它记录的是当年国际援华物资经由滇缅公路源源不断运往中国的场景。从1939年起，3200多位华侨回国服务抗战，他们在滇缅公路上担任司机或修理工，抢运中国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港口上，轮船拉响的汽笛像是在呜咽。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沿海的重要城市和港口，不仅使中国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国防工业濒于瘫痪，更严重的是堵死了国际援助中国的海上通道。当时在侨界领袖陈嘉庚的号召下，很多年轻的华侨毅然决定回国参加抗战。华侨机工汤耀荣离开南洋回国时24岁，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也再没看见过把他一手带大的奶奶。1953年，汤耀荣去世时，他的女儿汤小梅只有1岁。 我听我母亲讲，她走的时候觉得自己最对不起的就是她的奶奶，因为她当时把奶奶一个人丢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她是真是不忍心的。但是呢，就是国难当前，她也是在那种热血青年的情绪下了嘛，她也是狠下心来告别了奶奶，来到云南。 汤耀荣技术精湛，为人厚道。在滇缅公路上工作了2年以后，他又接受了新的任务。 后来在地服务团的人呢，以后呢也到了印度，我父亲也过去了，在印度也参加滨江机场的运输。后来呢嘛，他们就随着这个车队从印度回来，在其中呢，他也参加过国际红十字会工作。那父亲留下的一个药箱呢，就是救急的药箱，那上面就是红十字会的这个标志。 华侨博物院的很多史料记载了危难之际共赴国难的南侨机工的事迹。院长丁炯春说， 他们在滇缅公路上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为整条滇缅公路，第一呢，首先是路是非常简陋，第二是日军呢经常轰炸，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翻车啊，被炸弹击中啊，或者无路可走，修路，整天在滇缅公路上奔波，吃饭生病什么这些都很成问题。如果你要是有什么身体生病的，根本没地方就医，所以很多人在这条公路上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70多年过去了，如今绝大部分南侨机工都已过世，健在的几位也都年过九旬。翁家贵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2013年11月，翁老先生百岁寿辰，华侨博物院院长丁炯淳专门写去祝寿文。 烽火洗礼滇缅线，壮士九死一生还。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根据国务院要求，从昨天开始，本市对液化气站等易燃易爆场所加大检查频次，存在严重隐患的液化气站将面临罚款、停业，甚至吊销经营许可等处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通州区张新庄液化气站位于一处化学品仓库隔壁，检查组突击进入场站的时候，液化气站负责人何辉清正置身一堆破旧的液化气钢瓶中，不远处的塑料框里堆放着从气瓶上拆下来的铜制脚阀。 因为是在报废罐，想着把那个脚阀卸了卖了。 你能在这就卸脚阀 哦。何辉清的身后是存放液化气钢瓶的集中区域，有数百个气瓶，一旦废旧气瓶中有残留液化气或者操作不当，很容易引起事故。经过检查，工作人员还发现了一系列问题。 废旧气瓶在所有的场站到处都是， 在你灌区里面存了好多大的300多公斤那瓶。 私自拆卸气瓶、长期存放废弃气瓶、违规存放其他化学品等行为都安全隐患极大。同时，工作人员还现场取样，将把样品带回实验室检测是不是掺混二甲醚。市燃气办主任张春田告诉记者，二甲醚是一种燃料，但因为它有腐蚀性，容易腐蚀燃气灶具胶管，导致燃气泄漏。由于二甲醚成本低，在液化气中掺混二甲醚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个站原来掺混过二甲醚，我们这几年对在液化气中掺混二甲醚的企业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情况再严重了吊销证照。 天津发生812爆炸事故后，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专项整治。张春田介绍说，本市已经部署了全面检查工作， 要求各区县市政市容委对所有辖区内的燃气企业呢行为突击检查，下一步还要对区县关着市人们的要求我们调查。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报道。北京控烟志愿总队昨天在首都医科大学成立，10000多名控烟志愿者统一接受培训后，下周将统一着装正式上岗。为进一步评估控烟效果，8月到11月，本市将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公共场所控烟开展暗访检查，结果将向社会公布。截至目前，已经有10182人报名加入志愿者队伍，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81岁。据介绍，北京市控烟条例实施已经2个月。12320公共卫生热线共受理10000多件投诉。从数据来看，受理量呈平稳下降趋势，投诉举报前三位的场所是写字楼、餐厅、娱乐场所。已经有230人被行政处罚，共罚款251800元。另据了解，本市即将开展控烟示范单位的创建活动，这些单位可能室内室外都禁止吸烟。目前示范单位的评估标准已经下发，全市计划完成300个控烟示范单位。 新闻广播消息，教育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日前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据了解，北京今年将投入1亿元，用于民族学校和内地民族班学校的设施设备改造，全面改善教学条件。目前，北京中小学中一共有少数民族学生98400人，其中民族中小学41所。本市还将发挥首都教育治理资源优势，进一步做好新疆、西藏和青海等地的教育对口支援。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7，接下来请听简讯。为配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预演活动，今晚9点到末班车，4号线西单站封闭，列车通过不停车。明天首班车起到中午12点，4号线西单站、宣武门站封闭，列车通过不停车。 本市今晚到明天中午实施区域交通管理措施期间，北京西站北广场公交枢纽、出租车调度站部分时段临时管控。铁路部门提醒，在交通管控时段出行的旅客，请提早安排好时间，提前到达票面指定的乘车站，以免耽误行程。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了解到，从9月1号14点到9月4号8点期间，4会长途汽车站将停止运营服务，9月4号8点之后恢复运营。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 国家博物馆将于今天起正式闭馆，直到9月4号重新对外开放。同样从今天起连续闭馆13天的还有故宫和毛主席纪念堂。此外，雍和宫将于9月3号停止对外开放1天，9月4号起恢复正常。恭王府计划于9月1号到9月5号进行闭馆整修，原周一闭馆时间8月31号和9月7号正常开放。 为保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顺利开展，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天安门地区采取交通管理措施。受此影响，长安街沿线多家演出场所的部分演出活动将取消或改期。 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策划，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拍摄的系列纪录片《伟大的贡献》昨天在搜狐网上线。纪录片《伟大的贡献》每集60分钟，8月24号到9月1号，每天晚上10点15分在北京卫视播出。届时，网友在搜狐网也可以同步观看。 目前部分高校已经进入开学季，教育部昨天下发关于开展学校安全大检查、生化打非治违和专项整治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要深刻汲取812天津港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教训，迅速开展学校安全大检查。 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总公司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铁路旅客发送量持续高位运行，日均发送旅客近800万人次。本月下旬，随着全国各大专院校陆续开学，铁路将迎来学生客流高峰，去往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西安、成都等方向的学生客流较为集中。 不少居民近日发现昌平公租自行车车桩上多了一个二维码，原来从即日起，昌平区公共自行车可以实现扫码租车了。据介绍，智能手机用户只要将支付宝升级到最新版本，在服务窗栏中搜索城市公共自行车，并添加蓝色图标，绑定手机号注册后便可使用。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阴，午后到傍晚有小阵雨或弱雷阵雨，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阵雨，偏东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4G，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爱您想拥，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15年虹桥玩具市场即将关停，众多老顾客专门前来告别；借贷宝平台风险多，P2P 网贷平台缺乏监管。陪伴了首都市民15年的虹桥天乐玩具市场10月底就要关停了。这座4层楼的市场见证了玩具批发市场的兴衰，也承载了一代北京人的童年记忆。新闻广播记者龚健实地走访，请听报道。 这是什么？ 擎天柱。 平常也玩变形金刚吗？ 平常不玩，我本来喜欢拼插的，我玩腻了。 6岁的朱化轩拿着一个变形金刚，催着爷爷去付款。这是他第一次来虹桥天乐玩具市场，也是第一次拥有一个变形金刚。19岁的刘浩回忆说，他也是在5、6岁时在虹桥天乐玩具市场买到了第一个变形金刚，这次又专门来熟悉的摊位买东西。 儿童时间在这度过的，这是家里摆了一柜子的玩具都是从这边买过来的。 虹桥天乐玩具市场2000年开业，已经营业了15年。市场的门口和电梯里都贴了通告，宣布将在10月31号全面关停。消息传出后，很多顾客纷纷赶来。刘先生不光给3岁的孩子买了玩具，还给自己挑选了商品。 买了这个，就是电子的小提琴，还有这种，就这个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就往起飞的这个，它那边有一变魔术的，我老在这魔术那儿买东西，我自己买着玩的。 一位经营遥控玩具的商户对这几天的客流量有点惊讶，感觉似乎回到了十年前。那时候虹桥玩具市场简直是北京市玩具行业的风向标， 平常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之间，然后人就特别多，然后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然后人更多，挤都挤不过来的，你在外面站都没地方站的，随便你摆什么货都有人买。 和鼎盛时期相比，这两年的生意有点萧条。商户鲁先生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很多人买东西的时候，就在淘宝上查查价之后，拿着手机说：“你看淘宝上卖多少钱，我们这卖多少钱。”因为我们这实体店是有费用的，肯定不能跟网上比。 顾客郭女士也是虹桥玩具市场的常客，以前还在上学时，她常来这里买文具。如今，郭女士不再去文具柜台，而是变成了玩具柜台的客人。她在给9个月大的儿子挑选一件又一件毛绒玩具，儿子坐在童车里，啃咬着手里的毛毛熊。 因为我从微信上看见他们这儿可能是要关张了，就说肯定要再来一次。如果这儿真要是关了的话，就没有这个记忆了。 新闻热线昨天报道了九鼎投资旗下互联网 P2P 借贷平台借贷宝手机 APP 基于熟人间的信用直接进行借贷，但是暗藏风险。借贷宝客户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说，借贷宝平台有风险防控措施，会将逾期不还款的行为上传到合作的征信机构。 咱们逾期超过150日的时候，会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旗下上海资信以及呢前海征信进了我这些征信机构的黑名单，后果就是禁止向银行融资借款，不能使用信用卡，也会禁止购买的飞机票、高铁票、动车票、火车卧票，也会将被禁止担任任何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借贷宝客服人员解释，如果出现借款不还，平台会帮助催缴、起诉等，但是不承担风险。 对借款人，你要自己来评估他是否有还钱这个能力。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借贷双方会签订协议，也就是电子合同。但是投融资法律事务领域资深律师邓刚表示，即便签订了合同，有些借贷行为本身也可能会被认定不合法，带来风险。 出借人如果从他的资金来源来看，是来自于套取的银行信贷机构的这个信贷资金，或者是说是来自于其他企业的个人的借款，又借给其他人用于牟利的话，那么如果是说借款人知道这种情况，也有可能会认定为借贷行为的无效。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尹中立表示， 必须要做好这种风险防范的措施。第一种是你要有足够的资本充足率，就是资本金。比如说你做了100亿的业务，现在银行必须有8%的自有资本，万一发生了风险，我可以用自有资本金去覆盖它。每开展一笔业务，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提取这种风险准备。P2P 的平台它其实都没有，是一个风险的隐患。做的是金融业务，它又回避了金融监管，现有的金融监管框架没有办法对它进行监管。对于金融监管部门也要提个醒。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蔡和娟，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哇，小叮当，好热呀！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清凉，投保满额就送春暖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就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阴养血、调和肝肾，缓解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京开高速金华寺出京方向有事故，请候车注意。另外，京藏高速出京方向36公里处有事故，候车行驶缓慢。今天上午将进行世锦赛男子马拉松比赛，那么比赛期间呢，将对永定门内大街、前门大街、西长安街、三里河路、车公庄西路、玲珑路、蓝靛厂路、知春路、学院路以及国家体育场周边等比赛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